跑去哪里了？哈，等一下啊！我们要再演一次吗？来、啊、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哎、欸、什么？来 宴会跑吧， 我们重来，要咔咔咔重来。 好，你们现在再看我们一次好不好？ 嗯，好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宴会抱抱， 对， 我是小燕， 我是阿慧， 来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 宴会抱 抱现场， 耶！ Yeah, 好，大家都醒着啊、 哦，对，哎，我们要有手机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看，你知道吗？人是现实的，没有人看我们很难讲话。 今天有大美女发言， 真的吗？啊，你负责唱歌就对了。我们第一首歌是台语歌啊， 哦，台语歌哦，你唱。 好，第一首歌，我们今天要来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台语歌《领先的歌》，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 哦欸、好像有哎、欸。 爱唱一首歌，有没有听过？很红哎、欸。 哦、 他都没有听过，你知道吗？ 有可能你唱了之后，我有可能听过， 应该有听过。 因为你说人生的歌，好像这首之前 这首歌很红， 嗯、 对，在我当琴师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红。领先的歌，我在我的直播现场还没有唱过台语歌吧？应该 没 有， 欸 沒 有啊、 对，所以呢， 你是说我们这几集是不是 没有都没有？好，所以呢，今天破例你们听阿慧唱一首台语歌。现在我们的导播去哪里了？帮我找手机吗？是的，不行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现在要改三十分钟而已。我来看一下线上有多少人。你现在讲上厕所，人家真的是帮我找手机、 啊，对啦。 好， 我们的好导播 才九个人，我们来不来唱《领先的歌》呢？来，花玲，你有没有听过《领先的歌》？这都不是基督徒，对我好喜欢。我跟你讲啦，不是基督徒就是要来看我们这个频道啦， 嗯， 台语歌都很煽情，你放心，我们今天绝对给他煽情到底，真的，他是基督徒、 哦、很煽情的意思就是要把爱散播出去的意思吗？ 对， 把情爱爱情 爱情散播出去。黄丽玲的歌哦，华玲真的是，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 哦，他马上知道， 对，他很爱、啊、他很爱弹琴唱歌， 真的， 他非常喜欢、嗯、好，来，我们就二话不说，来这首《领先的歌》。我已经足侪年无唱这条歌，试看卖啊，好不好？ 好， 我给他虾米烧香烧香，可能有淡薄啊靠调啊，试看卖啊嘞，嘿，来。卡苏里问我。人生为着啥？我会讲，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着无囝。但是看到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生活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。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。哎，不准笑！ 哎， 你有听懂吗？ 有， 很像布袋戏吗？ 不像，但是很入戏的感觉，有感觉。 因为你也知道， 还有啊， 还有。还没讲完， 不好意思， 咱拢是为别人的生活。爱唱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唱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清澈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想想才知影，咱的舞台 爱用千寸来换，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煞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一首歌唱也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着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疼。 真的好像好痛的感觉哦！有人说都想哭了， 真的、啊、 真的，嗯。 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像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想想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着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疼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着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疼。因为你嘛知，咱永远为别人在活。 感觉到那种痛苦哎、欸， 很痛哎、欸，对 呀、啊， 而且你看哦、嗯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把人生的痛苦表达的淋漓尽致。他说：“我们用青春去换了人生的歌，嗯、但是呢，我们这辈子就是为别人而活。 欸”哎，很多时候 很凄惨呢、欸 嗯。 我跟你讲，以前的我也是这样， 我也是 真的吗？ 我以前不敢听我的声音哦， 啊，你不敢听你的声音， 很早以前。 为什么你声音那么好听？ 你 很早以前是几岁的时候？ 没有 baby 的时候不敢听你的哭声吗？ 就是演唱演唱工作的前期 哦，刚开始在当歌手的时候， 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听听看哪边需要改进啊，然后听了之后就啊，我怎么会这样唱？我怎么会那样唱？就觉得说，哦，一定那个听众一定感觉，怎么这女主唱怎么唱成这样子？ 真的、 哦？对，就感觉说，哦， 就不敢听，有一段时间就不想要听自己的声音。 多久的时间都不想听自己的声音？ 对，有一段时间就 是，譬如说几个月而已，还是到几年的时间？ 因为没有常听嘛，可是会没有去计算，忘记了。那但是我记得我前期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听，因为听过一次之后，两次发现啊，怎么听起来是这样子？可是现场的时候，我却又觉得很 OK。然后又感，那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冲突。 然后事后再去听录音的，是不是有录音吗？ 对，有时候有录音的话，我们就会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对，表现如何，这样要改进。可是后来就都没有，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听。 真的，我们唱现场哦，跟录音完之后听真的不一样。 嗯， 你跟我正好相反呢。 嗯， 我想出来当琴师的时候啊， 对， 我表姐跟我讲说，你唱歌很难听，你不要出来当琴师。我说谁说我全校比赛第一名呢？ 全校两个人啊，没有了， 两个一个人的，不是真的，因为。因为后来我表姐告诉我一句话说，你不要拿业余的跟专业比，可以吗？但是我就一直自我感觉良好，我一直觉得我可以啊，你为什么老是说不行？那因为我们在餐厅弹唱的时候都是听现场，然后他也不会录音， 对， 所以我唱起来一直觉得我唱歌真的非常好听，一直直到两三年前，就是几年前我开始用录音设备录音了， 对， 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我没有说像你这样不敢听自己的声音， 嗯。不想听， 不想听自己的声音。你知道我是怎样？我开始一直骂那个录音师。 对， 你把我声音怎么变得这么难听？你懂吗？我都没有怪自己。 我告诉你是机器的错啦。 对， 机器是谁？ 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。你知道吗？我就然后那个录音师就他真的是焦头烂额。他说你的声音本来就这样。我说乱讲。我以前当琴师的时候不是这样。我现场听比这个好上好几百倍，你都把我录坏了。你懂吗？原来真的是这样。我现在听你分享，我现在终于相信是我的问题，真的不是他的问题，真是辛苦了他好几年了。我后来一直还是持续在骂他。 你就别骂了吧。 对，真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介绍这首《林仙的歌》？ 对， 因为你知道吗，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。 嗯， 那每个人成长过程都创造了他的故事。 对， 那有的人呢，不可能有人一辈子都是开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你真的是活在皇宫里面，活在那个宫廷里面，就像公主王子一样，你还是有不满足的时候， 有不满足，而且有烦恼， 对不对？ 嗯， 还是有觉得不够好的时候。 对， 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一季要来讲的就是谈情说爱，边谈情边说爱。 对， 那我们上一集呢讲到的就是耶稣的爱，不求回报的爱。但是不求回报的爱可能大家听得有点笼统，有点不是很实际的感觉，很难切身的去感受， 就是一直给予一直给予，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要。 对，对，但是呢其实要我们做到这样是很难的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开始从我来检视。我们这一集呢要讲的叫做自爱。 自爱。 对，他跟我一样记忆力不好。 我差点说宴会抱 宴会抱抱。你放心，大家已经都知道叫宴会抱抱了。好，小燕，阿慧， 是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宴会抱抱。 好，要抱好康给大家。 对，我们要报告好消息给大家。 而且我们不是报那种很像那种有一点曲高和寡的，不是，绝对是你在生活里面遇到的每一件事情。 对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自爱篇。 对， 那什么叫自爱？ 自爱一般大家解读可能就说你自己要，就好像小孩子你自己要懂得啊，写功课写完你要去做什么，然后吃完东西你要刷牙，这个叫自爱。你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像自制 能力。 对，自制能力，父母觉得那个就是自爱。 就是说你该做的都要做好， 对， 才叫做自爱。 对，然后大一点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女的很爱玩，你要自爱，可能她只是看的外形，对不对？ 对，比较辣一点，不行哦，就是，你穿着要自爱一点， 对， 我们常常 要保护自己。 对，我们常被这样讲，我没有很辣了，我身材长得比较辣。就常被说要自爱不是啊，歪楼了，歪楼了，拉回来。对，这就是社会给我们的自爱。 对， 所以 的感觉， 那你要低调一点。 你不要太 锋芒太露，不要， 对，太嚣张，你要自爱，这是一般人给我们的。那其实我想要介绍给大家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爱是什么。 上帝给我们的自爱就是要有自信啊，但是自信又不是太过骄傲，太过过头， 这很难拿捏耶。我常常就觉得我很有自信，但是有人就觉得我很骄傲，这很难拿捏。 那你要敏锐一点，看怎么样才是变成骄傲。 我跟你讲，如果是用世界的教导的那个自爱，我的眼睛真的不够敏锐，真的，我常常看不懂别人的表情，这样 明明是要告诉你说不要拿不要动，可能你说哦要是吧 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刚刚小燕有讲到上帝的教导自爱是什么，就是要我忘了再讲一次 要有自两个都太累了 要有自信, 自信 对好，那怎么样有自信呢？接受自己的一切， 对， 我觉得是这样，包括你的优点，包括你的缺点， 没错，像刚刚我说那个就是我有一点好像在责备自己，好像在怪罪自己，说哎呦好丢脸哦，我声音怎么是这样子， 对， 呈现给人家， 其实不需要这样， 不需要，因为 那就是你天生的声音， 对 啊，你必须要接受它， 对，要接受它之外，如果你觉得不好，那你是不是要更加努力， 对， 你要好像突然醒来说哎，上帝会提醒我们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既然这样子，那你就更努力一点，你可能会有更好的感受，对，比如说我自己， 如果你更加努力，就声音还是这样呢， 那你就自己检讨自己， 还要检讨，不用就接受嘛， 接受，我的，对， 我们很没默契，我 接受，我刚是开玩笑， 对，他是开玩笑，他做了错误的示范，就是接受自己的声音， 那像接受很重要， 像我刚刚那样也不是很好，就是说我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 就我怪罪别人， 对，没看到自己的缺点也不叫做自爱。对不对？其实你要很清楚，像我就很清楚，我打扫，我清洁打扫能力很差，那但是呢，我就接受我这部分很差，而且接受不代表欣赏，我还不至于欣赏自己很差，但是我就接受我就不行啊，那我就多花一点时间来做，慢慢做嘛，不要逼迫自己嘛，对不对？ 对对。 那有的人就是很快啊，那我们不要羡慕哦，他好快，我好糟糕，不会，你一点都不糟糕。 对，尤其是在接受你的当中呢，你不要怕自己，如果要努力的话做不好，你绝对可以把它做好。 就慢慢来嘛，不要逼迫自己说小燕花十分钟，房间这么干净，我觉得不能输小燕， 这种就不用了， 这种心态不需要，对， 因为你是活在自己的信心里面，你不要跟别人做比较， 对，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像很多家长可能也会说啊，这个你知道隔壁的小明，你知道他这一次数学考几分，你们同一间学校，你又在隔壁班，什么类似这种的， 我们常被这样讲人家考几分你考几 分 对啊， 从小就被这样子， 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听了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老师很聪明，他有一个学生，他因为他是很有爱的老师， 对， 然后他有一个学生，他就是好像进步了，就倒数第一名，他结果他下一次那个学期考的时候又就进步了一名，他说哇，这个对于比例来讲，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机会， 他这样子赞美那个学生， 赞美那个学生，让他有被好像赞美之后就有自信， 对 对，其实有时候呢，这种自信在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会让你遇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你要我接啊，对，我以为你继续讲， 就是说会让我们遇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去做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， 对， 好的事情，好的鼓励跟那个支持。 其实哈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自爱的人，他是可以自我检视的，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爱的人？我觉得可以检视哦。 对， 你觉得你爱你自己吗？好，我们大家来留言，你觉得你爱你自己吗？好不好？来留言哦。好听华玲，好华玲，你觉得你爱你自己吗？还是他已经下线了？好想哭，好棒的口白，真的， 你那真的是好厉害哦， 真的吗？边弹边对啊边讲 话，而且那个琴一下这样哇，那个感觉那个 feel。 好，我们要问现在线上的朋友，你觉得你爱你自己吗？有的人可能觉得爱，但有人觉得不够爱。现在呢，大家在留言的时候，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检视 自己 爱不爱自己， 爱自己，对对 对那 第一个第一点，当别人还没有责备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常常就开始先责备自己了？这是第一点哦。好，你想想看哦。第二点，当你搞砸了一件事情，你会不会很气自己？通常我不会，我想说搞砸就搞砸嘛，下次再做就好。所以我这几点我都检视过，我发现我是挺爱自己的。好烦哦，对不起，我老公常常眼睛很红，他觉得我太爱自己，他就快受不了了这样。 那你们两个要 balance 一下啊。 真的。 对。 还有一种就是我老公那种的，就是我没有写在我们的那个稿子里的，就是你会过度的要求别人吗？当你是个过度要求别人的人，你也是一个很过度要求自己的人。 哦， 对， 其实这个有时候 因为你的标准很高，然后为什么会那么高？因为你常常不满意自己的那个状态， 对， 所以你就不断的一直不行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爱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哦。我们刚刚讲过哦，搞砸一件事会不会很气自己？我发现大部分人会耶。然后我发现我竟然不会，我脸皮超厚的，我竟然不会很气自己。我想搞砸就搞砸啦，就这样子啊。反正下次有机会重来的话，我会再更进步。然后第三点哦，有没有极尽一切想掩饰自己的缺点？没有，我没有掩饰我的缺点。大家都知道我的缺点，第一个，我讲话很快，动作很慢。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打扫很慢，因为给会打扫的人打扫。 欸，你那个大拇指是怎么回事？ 就是我旁边这个很会打扫。 也还好吧。 他常常做嘛，你看，你会发现真的很多很多朋友的回答就是不够爱自己，真的。 对，还有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。很多做老婆的哦，忙东忙西的，然后像个黄脸婆，然后他旁边的朋友就说，你要多爱你自己一点，比如说你多做个十分钟，躺在沙发上看一下电视，其实没有任何的损失， 真的，敷敷脸啊， 对，敷敷脸，让自己改变一下心态， 对啊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光景， 地没拖没关系，没有人会跟你抢。我这样讲有点怪怪的，好像在鼓励家里乱七八糟。 就是说，当然，我们都不要过头。其实有很多事情你过头了，比如说你太厚脸皮，要拉回来一点。然后那种完全否定自己的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醒过来。 对，这是不够爱自己的表现， 不够爱自己。 对 对，不要否定自己。 对，还有素贞回答说，你是一个天天让自己很快乐也让别人快乐的人。哦，谢谢素贞。然后秋荣说， 当然 我只有一个当然爱哦。秋荣爱自己很好，但是爱自己不可以踩别人哦。这个真的不好拿捏，你知道吗？譬如说老公就希望家里很干净，然后你还坐在那边敷脸， 哦，这样就太过分了。 家里很乱， 你至少故意好像开个水龙头之类的。 真的不行，故意啦。 对啦，不能故意 假装你刚刚全身汗臭味，这样就是好像有一桶水在那边刚才拖完地，其实还没拖。不行，我们这个歪楼了，歪楼了。我们这个是 完全是一定要实际做的。 报是报好消息，不是教坏人家，你知道吗？教坏人其实不是我们的主轴，你知道吗？ 对 对，然后再来哦，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吗？对，你很在乎吗？你说我在乎吗？这我真的我不太知道哎，因为其实大部分对我评价还挺好的，我好坏哟，真的 好事， 好坏啊，真的 啊，有你在的地方全是笑声，而且你非常喜乐。 对啊，因为我接受我的缺点，其实我身上非常非常多的缺点，尤其我看到小燕，她每次自拍都那么美，我每次自拍都有点眼歪嘴斜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明明长得也不比他差，为什么我自拍会被你眼歪？ 可是我不觉得你眼歪嘴斜，你不能看错。 所以你看，自己觉得自己这样就是不够爱，我应该再更用力爱自己一下。我是不是不够爱我自己？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 也还 OK 啦。 对， 对， 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送给大家，就是当你觉得你这方面今天我们提的这几点，你都是很在乎的，我们要送一首歌给你们。 好哦， 这首歌小燕来唱。 好，那我们剩下五分钟， 够的。好吧，okay，我们今天一定会准时结束。我们现在直播30分钟就好，我们绝对不伤你们的眼睛，也不伤你们的耳朵。 对， 顶多30分。 三十分给你们很满足哦。 对，然后呢，两周后我们会在八点又会在 宴会报报 来跟大家见面。嗯，我们下次有不同的主题哦。 对。 有一天，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，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，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，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，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漫漫长夜陪你走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持久。 再唱一次吧。 好， 有一天。你若是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，愿意帮助你，茫茫人海虽然寂寞，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漫漫长夜陪你走好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持久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愿意帮助你，茫茫人海虽然寂寞，他爱能温暖一切。 向你，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，慢慢长夜陪你走，哦哥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之久。 讲的就是爱你，爱自己，不是 爱 你， 不要放弃自己。 对，好，自爱篇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来为大家祷告一下，就是当你我刚刚问的那些问题， 对， 你都有的话，我们现在求我们的上帝给你更多更多的接受自己的一切， 对， 好不好？ 爱自己一点。 对，来，我们一起闭眼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，今天你的让线上的朋友来看见我们不是偶然的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能力爱自己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的爱要来，你的爱要来浇灌我们，你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更多接纳自己的一切，不是只能够看，只能够接受自己的优点。主耶稣，你要让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，甚至于能够与自己的缺点欣然的同处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靠自己的力量不行，但是靠你凡事都行。今天我要用我要请我的耶稣来祝福线上所有的朋友。当你不够爱自己，当你还在乎别人对你的眼光的时候，我的耶稣，求我的耶稣亲自挪去那些不正确的眼光，不正确看自己的眼光，将耶稣的爱放到我们的里面。因为上帝说这他看一切 都 是 好的。 对，既然神看我们都是好，我们看自己也都要好。孩子，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 们。谢谢大家。 谢谢你们。 谢谢你们。 对， 谢谢 我们下周礼拜一见哦。宴会抱抱。 抱抱。 大家好，来再讲一次。 我是小燕。 我是阿慧。欢迎来到宴会抱抱， 还要再来一次吗？ 对，好，我们下周见喽， 耶、yeah, ， 拜拜， 拜拜。